91元跌14元，阿里巴巴293.2跌9.4，美团288.2跌9元，小米集团22元升2毫，比亚迪股份154.1跌2.5，中芯国际22.75升7.5，中国平安79.55跌9.5，港交所是370.2跌13.2，中芯国际22.75升7.5，比亚迪电子33.3跌了3.25，港交所370.2跌13.2，建设银行5.35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59，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2，人民币6.68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港金报17,33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80，啱啱转咗1,880.26美元，卖出1,881.，买入价系1,880.26美元，卖出系1,881.23美元。纽约道琼斯指数系报26,280。啱啱转咗系26,280，跌378。标准普尔500指数3,253，跌56。港汇指数系103.6，升0.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想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二级牙科技术员、一级物理治疗师。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农业主任。水务署招聘二级工人。民航处招聘三级航空交通事务员。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地政总署招聘合约地理信息系统发展主任，劳工处招聘合约资讯科技经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秘书处招聘合约文员，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兽医是兼职的，公司注册处招聘合约高级律师，环境保护处招聘环境评估员，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负责资优教育数学科，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杂工和兼职杂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佢而家個100天線咧， 即係可唔可以偵破啲主要阻力線咧？ 佢個估計都升穿咗250天線。 俾一個周線圖睇， 又高位又低位，我豎起咗耳仔都唔明點走位啊！ 投資新世代，聽得仲睇得噶嘛？ 咪係，逢星期六上晝9:04，黃師傅、關教授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你分享投資心得。喂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撑。 我系瑞士国家旅游局嘅香港及南中国嘅代表 Casey 廖佩琴。今次呢个疫情咧，唔单止香港嘅，系整个世界嘅旅游嘅推广计划咧，全部都系暂停咗嘅。不过我哋喺可以容许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会为旅游业咧系一同做一啲嘅推广计划。 Dream now, travel later。 咁希望大家有一啲振奋嘅正能量，得得到，大家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话剧团桂冠导演毛俊辉教授。 好的艺术就是不停地练，要练，要练。但是当练到很厉害很厉害的时候，可能会 dead 的，可能是僵化的。所以你要演出了。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听障的妹妹自杀身亡，促使李妮创办聋耳，促进聋健共融。 在聋耳发展成一个重要听障人士组织之后，他忽然跳槽成为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的总干事。 到底有什么内情呢？等李妮亲自剖析一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五啦，今日题目咧就叫困兽斗。点解叫困兽斗咧？呢、這个咧真要问问啊，开题目呢个梁敬国啦。咁啊，我哋今晚咧有啊马恩赐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何解叫困兽斗咧？ 呢、這个系有感而发嘅、因为咧小弟啱啱上个礼拜呢个长周末嘅时候咧，咁啊应邀，因为有啲中学同学 N 年冇见嘅、就喂，不如去行下山啊，咁啊好啊好，我都好耐冇行啦，咁、去下啦。咁啊，通常行山嘅圣地都系西贡啦， 系梗系啦。 咁啊，去西贡啦，咁朝头早去到，咁都觉得多人啊。咁喺西贡市嗰度，咁梗系要食个早餐先啦。食完早餐，跟住个领队话喂。四人一组，嗱，我哋好乖噶，限聚令啊，四人一组， 戴埋口罩。 咁啊，喺西贡市就戴口罩，因为未运动啊嘛。咁啊，四人一组，咁啊，唔该你搭的士，咁啊，去吓白鹅湾、白鹅村。 白鹅去白鹅。 咁我哋行埋个的士站，哇！嗰个的士站喺我哋前面都已经有数二十个人喺度等紧， 等紧 的士。的士，我哋豪啲嚇，四個人一組就搭的士去啦，即係等六蚊啊，仲大真係。點知我哋企喺等嘅期間咧，跟住原來我哋後邊咧係有同等咁多嘅人等緊啦，已經有。哇！咁已經一大抽，不過我都知噶啦，因為我喺從新聞又好，誒啲朋友口中又好，都知道呢啲長週末或者就算普通假日咧。都是很多人去行山的了而家。咁因为点解要困兽斗呢冇地方去嘛阴公。 即係困住。 你香港人、香港人通常呢啲长周末呢、以前呢就香港冇人嘅。你鍾意去边度呢都好爽嘅。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呢啲咁嘅长周末呢就话就算都唔係长周末就係普通礼拜六日呢、你去呢啲郊外嘅地方呢都係度度都係人。 係呀、 咁我哋去到呢、這个白鹅湾嗰度，咁啊行啦，高高兴兴咁行啦，咁行落去个摊嗰度，哇！我已经见到成十几廿个人扎咗喺度， 系咩？ 系啊， 系啊，而家好兴噶，呢十年八年 扎埋营啊嘛， 扎埋营啊， 系大陆嗰啲 唔系自己啲人，所有海滩都系， 大部分香港人因为而家封半封关状态啊嘛，半封关状态。 就自己香港人真系困兽啊！ 最初系啦，最初就大陆人，咁而家香港人话你扎得我唔扎， 系咯？ 呢廿年系咁啊，扎得好犀利噶！ 即系回想小弟细路，即系都唔细路啦，系叫做青年嘅时候啦，都行下麦理浩径咁啦。 我都去过 咁样嗰阵时， 所以都识白鹅。 麦理浩径第一段行完个东坝，上山一落就哇，见到无尽咁靓嘅浪茄湾啦，真系冇人噶嗰阵时， 冇人点解？嗰陣時叫做西貢嘅第一灣， 係啦，好靚嘅，啲沙又有。 嗰陣時有條村嘅喎，而家條村都冇埋啦， 冇乜印象啦，好似係有嘅。 有條村嘅，我仲喺嗰條村咧 見個人劏貓啊，陰公， 哇咁恐怖， 係好恐怖。 咁我印象中咧，我都嗰陣時喺浪茄灣咧都留過一個晚上嘅，不過就唔浪漫，因為個個都係麻甩佬啊嗰陣時，咁啊冇啲嚇異性朋友一齊去賞下星星咁啦。咁但係成個過程講翻咧，嗱長話短説，咁啊行啦，行嘅時候咧，沿途都多人， 嗯， 即係以前行山咧，就算有碰到人咧，即係你間唔中先見到一扎人啫嘛。但系两个礼拜一就沿途都人声鼎沸啊！即系书楼啼葵啊，往来而不绝者啊，真系港人游也真系。呢、 哦、 个都仲未顶瘾喎，最顶瘾就是去到我哋行完啦，去晒咩大小破边洲啊， 食晏昼啊， 啲六角柱石啊，嗰啲吓好靓嘅地貌啊，吓海石隙啊，海洞啊，乜乜物嗰啲咁样。去到東坝等車翻嚟，哇！ 大鑊啦， 人多到咧， 東坝都好多人， 好多人，因為嗰陣時晏晝三四點， 嗯， 即係有啲人已經都好似我哋咁樣行完啦， 係、 嗯，咁走人噶啦嘛， 搭翻小巴走， 係，小巴又有，的士又有， 我、嗯、的士有啊， 都有，因為、嗯、啊，亦都好奇怪，嗰陣時間三四點都好多人搭的士入去喎， 係咩？ 係啊，你話恐唔恐怖啊？ 恐怖。 三四點鐘通常都翻屋企入飯噶啦， 冇咁早。 咁嗰啲係準備露營噶啦， 係又唔似喎。我見佢哋落車又唔見有營噶喎。 啊，真係唔知點樣。 即係你話，即係等於嗱，翻到屋企 有啲人食完飲完茶，晏晝先入去噶嘛。即係佢避咗你呢班，你哋係即係 第二早一班啦。 係啦，你第二梯、第三梯隊。 第三， 佢其實個個鐘頭都有人出發嘅， 真係 不停嘅。 即係未見過，即係我有段好長時間冇行山。即系细路出咗世之后冇时间啦，咁到行翻山啊，哇！真系人多到咧， 嗯， 系蔚为奇观， 嗯， 咁嗱呢个简单嚟讲就系真系冇地方去，飞机又冇得飞， 嗯， 船都冇得搭啦。 系咪香港人呢？ 香港人嚟 啊！唔出街 系 就住喺屋企 会死 嘅，系会死咧， 会噶会噶。同而家即系欧洲嗰啲都系噶，你要佢戴口，唔系点解而家爆第三波啊？即係冚唪唥，你叫佢戴口罩隨街行咧，戴得幾大佢唔得噶啦，佢死噶啦，佢、 哦、 情願即係蔓延嘅啫。佢你啲法國佬， 所以而家以萬計，數以萬計， 全部都係南邊嘅喎，唔係德國冇咁大鑊嘅喎，北邊冇咁大鑊。你嗱北歐啊，佢第一北歐佢即係地廣人稀啦，得幾百萬人啫嘛，芬蘭啊嗰啲都唔夠一千萬。但係你法國人啦、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啦，你睇下嗰啲情情， 即係地中海。 地中海沿岸， 同埋中意傾偈，中意喺公眾地方搜索嘅， 同埋攬攬石石咧又中意 啊！唔中意戴口罩嘅，即係你戴係啊係啊係啊，一定係咁啊！你美國人都係噶，美國都好多唔 中意聚集喺嗰啲square 嗰啲 露天啊廣場 你睇報道，美國有啲叫做咩啊嘛？即係 mask protect protestant。即係叫口罩，即係好似基督教咧，叫做 Protestant 啊嘛，大家知道，即係叫抗議派、 抗議教徒啊， 佢叫做口罩抗議派啊嘛，而家。 哦。 即係你政府如果話規定所有人一定要出街戴口罩咧，唔得，佢就要遊行示威抗議啊。 哦。 冇錯。 你唔能夠限聚，好似香港咁限四個人，美國有㗎。不過即係就嗰啲 加拿大就好嚴格添。 係加拿大就聽話啲。 加拿大人梗係聽話啲啦。 英國人啊嘛，英國啲美國嗰啲南方 嚴格到咧。即係我哋去最多人去嘅地方咧，就是、超級市場。 係， 咁啊都有去公園，都有去行山嘅。 嗯、 但係咧冇你講到咁虛陷啊。 同埋香港都好似冇截龍啊，即係外國有噶嘛，佢鎖住，大約即係每一個 外國有 同一個時間，譬如只可以一百人入去，咁、你一百零一個唔該你出面等。 係啦，冇錯。 走一個入一個，香港都冇啊，香港超市都入俾你入。 哦，都哦，嗰度咧就係、是。取消咗好多人嘅集會，譬如咧大家成日去嘅睇病，一定會喺個醫療室 等排等， 等有排等嘛。 啊、 但醫療室咧而家唔開， 係 醫生唔開。 網上睇病啊嘛，而家係嘛？ 係咁，你咪打電話俾佢咯，佢聽你或者睇完報告之後講佢聽咯。 咁你咪 咪老人唔識嘅，點樣識開個 Zoom 嚟網上睇病嘅啫？你老人家點搞得掂都搞唔掂，你叫佢搞個 Zoom 都搞唔掂。 尤其中國人咧係 係好難啲嘅， 比較困難嘅。 嗯， 不過講翻嗰日咧，就有個即係我可能我大鄉里啦、 嗯， 我喺沿途咯見到咧好多啲工人姐姐喎聯群結隊喎。 哦， 哇！去到咁遠喎，即係嗱呢啲西貢嗰啲咁嘅地方咧，又唔係。一般的公共巴士啊，嗰啲到噶嘛，通常是假日才有，同埋相對地疏噶嘛。 嗯， 但係佢哋都唔止一隊喎，我起碼碰到兩到三隊喎， 好犀利。因為佢喺市區咧會被警察趕嘅，分分鐘抄牌。 咁啊係， 因為你限聚令啊嘛，你四個，你多過四個，但係佢啲鄉親一埋堆咧就唔止四個，你知個茶啦，即係啲菲律賓人尤其是中意咩噶嘛， 咁我 哋齋人噶嘛，咁唯有行山最好嘛。嗰度唔會有差人趕啊嘛！你行 開始行冇，一開始行我就脱罩啦， 脱咗個口罩先。 咁好運動嚟噶嘛，運動唔使戴口罩啊嘛。係 冇錯，運動唔使啊。係佢當佢唔係食嘢， 唔係食嘢。 但係咧喺而家醫務處咧或者衞生處咧嘅講解裏邊咧，呢種係有一種危險性喎。 絕對 係 啦！ 你唔係以為唔戴口罩就係一個 即係喺室外唔一定嘅， 唔一定喎， 唔一定唔得嘅，唔一定唔會傳染。 我明白㗎，其實 呢、這個即係今次嘅疫症咧，外國都好多反思嘅、嗯，就係話即係究竟我哋嘅城市係應該點樣策劃咧？咁嗱，至少啊，梁敬國，你呢一個咁嘅事件咧，表現出一樣嘢。如果香港人俾出外旅遊咧，就死硬， 係好大鑊啊！ 即我哋個城市其實冇足夠嘅設施俾。 嗯 嗰七百萬香港人啦，我唔講多啦，係嘛？即係唔講其他嗰啲。 唔使七百萬啦，我諗一半人出， 即係五百萬人都唔夠嘅，你載唔曬嗰班人嘅，係、 嗯、 嘛？或者即係你嗰啲商場唔係好似以前咁逼沙甸魚咁咧，你搞唔掂啊！咁、 嗯、 你以前都冇乜事咧，就是、因為有你冚唪唥，好似你話齋一場假期，我就去泰國，去日本， 去咗走咗去， 或者翻大陸咁諸如此類，咁、嗯、你咪搞掂咯。咁即係話。而家外國都係㗎，好多即係開始已經係話，喂，你呢個咁嘅疫症令到啲人唔能夠周圍去嘅話，咁呢個城市即係你城市以前冇呢樣嘢㗎嘛，而家好啦，有咁嘅問題出現，呢個城市係咪足夠嘅 空間？ 係啦，或者設施或者活動嚟令到啲人就算唔出去，我都喺度咧。咁以前冇呢個問題㗎。 嗯， 依然冇呢個問題啊！你記得幾十年前，即係飛機機票唔係咁平嘅時候，邊有咁多人出外啫？ 嗯， 係咪先？最多係去下短線嘅旅行，翻大陸最多啦。 係， 係嘛？你 翻大陸咧容易啲。 係。 咁誒，搭火車、搭輪船、搭飛機都可以。 而家即係飛機票同火車票差唔多嘅時候咧，咁咪啲人咪去外國咯。去曬嗰啲咁嘅，即係馬爾代夫啊、泰國芭提雅啊，諸如此類。好啦，呢一個城市，如果就算香港咁啊、 嗯， 澳門仲死， 係 澳門仲死喎。如果你而家冚落屈，因為澳門仲細嘛，你一屈住啲人唔俾走咧、 嗯， 你澳門搞唔掂啊， 係 真係困獸嘅喎。咁你外國其實都有嘅，都有相同嘅情況出現嘅，有啲咁嘅情況， 嗯， 係嘛？你倫敦問住冚唪唥個唔准出倫敦，你就死啊！ 係 嘛？即係你於是大家就要諗就要 去邊度咧？ 即係一個城市啊！你應該譬如話近會唔會要發展近郊咧？近郊嘅發展應該點咧？ 嗯， 係嘛？萬一即係你一有呢啲疫情，你而家唔知噶嘛？好似今年咁，你分分鐘一路搞到明年㗎啦！而家都十一月啦， 一定 一定明年㗎啦！ 咪咯，成年裏邊咁你點搞咧？點提供有足夠嘅嘢咧？俾啲人喺户外嗰度即係從事一啲活動咧咁。 嗯， 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以往點解冇咁明顯咧？就算我即係以往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冇咁多人出外，冇咁多人有錢嘅時候， 係 可能嗰陣時反為香港人咧就少啲去郊遊喎，因為揾食為主喎。而家反為我哋啊閒客多咗啲啦，又有注重喂你禮拜六日啊有空嘅時間咧， 係啦 都要去伸展一下 啊。你要佢個 OT 有啲唔制嘅，星期五、星期六。唔係星期六、星期日佢唔翻工噶， 係啊， 你俾錢佢都唔翻，俾錢都唔翻，即係除咗啲低技術工作嗰啲啦，譬如你開間， 情願有一日就係陪屋企、陪屋企人，快放假， 係 陪豬肉朋友都好， 都好，梗係啦，唔係點邊有時間拍拖啊？邊有時間即係成班朋友喺度打即係聊下天啊，去行山啊，諸如此類。 以前咧就好做一啲活動咧，就係譬如打麻雀啊。 或者係 而家又唔興 喎，賽馬 係咯，而家少咗人打麻雀喎，真係 冇啦冇啦冇啦， 近時好興打麻雀， 好興真係好興。 打風季節啊， 啱啦，梗係啦， 啱曬啊，開台啊， 禮拜六日都多人開台啦，以前，而家真係少啊， 行山都行去開台， 係冇錯，打麻雀都 你唔知啊， 行山都去 行去行去一啲郊外地方， 郊外地方，咁啊你 你問下志官啊， 你知道嘛？游水呢就是运动来的。去到沙滩你还不晒太阳。 是 不 是打麻雀。 情愿找个遮阴的棚呢在里面打麻雀开拓。游完湿水游干水。 不是我地怀旧下次观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中大呢我入去读的时候在码头是有雀局的。 在新界呢就在潭公道啊就有一间呢 红花公园。 是啊就一定呢要识打麻雀。 我 识打麻雀根本见不到人。 我想开轮流。 他一到中间呢就要有略堂与堂之间呢 就一 就开台啦。 哎冇错。 刘天赐去咗上堂就我负责顶佢脚。 哎 呀。我上堂又唔知梁敬国上嚟顶脚。 哎呀有。 崇基都有啊喺即係马料水嗰陣时仲有咩咁喺个海滩即係租艇 仔。艇仔我细嗰陣时记得。 租艇仔嗰度有麻雀租㗎。 是咩？ 是啊，哦、你唔知佢打过麻雀噶，即系话你谂下大学附近都有人提供麻雀俾人打嘅，梗系唔系俾啲教授打啦，教授唔使喺走内嗰度打， 有宿舍打嘛，人哋教授。 咪咯，咁学生有宿舍打就尴尬啲。 咁啊就变咗咧， 咁佢落去打咯。 变咗嗰阵时咧就唔系兴行山， 系啊， 兴手部运动， 系， 嗯， 系，真系运动嚟嘅，咁就唔能够否认嘅运动。 咁所以就。困兽之余咧，都落即系金枝鱼儿咧，因为可以有牌打，冇所谓嘅。 咁啊，啲打唔厌嗰个弊。哎，好啊，咁啊，讲下讲下又够钟啊，播音乐啦。咁呢个音乐咧就系、是、诶。你做过未啊？ 边套？ 网中人， 系咪你编噶？ 系啊， 系啊， 记 得佢啦。 阿陈系我设计噶嘛？ 张德兰唱嘅，即系张德兰咧就系张圆圆。 系啦， 系啊， 佢有啲填词噶嘛呢个。 呢个先 好。 翻责备和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在梦中多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岂怕他？再返，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岂怕他？

不过却出现五个有主权争议的政体，而纳卡地区就是其中之一。高加索地区在上世纪初被纳入苏联版图，在1991年随着苏联瓦解而纷纷独立，但是现代的俄罗斯仍然视它为不能够失去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北高加索。俄罗斯和当地的反俄势力斗个你死我活，令北高加索成为武装抗争的温床，当中以同车臣的冲突最震撼世界。在南高加索受到俄国和亚美尼亚的鼓动下，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分离势力又对格鲁根亚进行抵抗，曾经爆发令人心寒的种族清洗。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的多年争夺战，亦都令到以亚美尼亚人口为主的纳卡地区起义，成为不被承认的独立国家，增添地区的不稳。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星期五啊，今日就唔知点解一放开六个人咧食饭咧， 系啦， 就真系多咗人喎、啊。但系好奇怪，唔知点解六个人咧食饭得，出街又唔得、啊， 系咯，唔知点解、啊。 呢、這个真系 酒吧又唔得、啊。头先我听新闻啊嘛， 啊六 酒吧就准四个、啊， 咁啊真系奇怪。這個、呢、這个 咧呢个夜总会又得四个， 唔合逻辑啊。 唉、哎，呢、這个防疫嘅逻辑你识条铁咩？ 唔知啊。咁啊，叫困兽斗。今日题目就系梁敬国咧改嘅。咁、啊，今日咧有马恩赐同刘天赐。咁誒講講困獸鬥嘅困咧，真係困，我而家感覺到困。 係啊，好困啊！ 咁誒唔好講誒，你太遠啦。我講咧，我最近咧行過一個摩啊，一個大、嗯、大 大商場啊， 大商場。咁誒經過一條天橋入去，哇！條天橋咧，周圍咧就用鐵絲網封咗。 嗯。 咁直情咧。冇法子咧，感覺到有空氣嘅，正嘅， 咁犀利，風沙咁緊要， 係， 即係你絲網啲格仔好細嘅， 細蚊網咁啊， 總之咧， 網咁， 總之就係， 即係等你唔可以跳 監獄咁樣嘅感覺咧， 嗯， 即係以前咧行嗰度就係好舒暢， 係， 而家咧就有感覺就係困獸嘅，係 啊， 咁啊，我知佢點解，因為佢驚住咧。嗰、那個天橋下低咧就鐵路，驚住啲人抌嘢落去咧、 哦，黑點嚟嘅， 就使到鐵路咧阻礙咗。 嗯， 咁但係問題咧，點解要用咁密嘅鐵絲網嚟封咧？ 咁啊，呢、這個問題我相信 咁啊個觀景觀感唔好咧，嗰、嗯、啲人行個心情又係唔好咯。 呢、這個係喎。我開頭我都唔係咁為意嘅，直至幾個月前我揸車喺個紅磡隧道嗰度，紅磡隧道之前 係冇錯， 有條行人天橋嘅。我開頭以為我自己睇錯啊，咦點解好似喂有啲嘢喺度阻住咁樣條天橋咁樣？ 係 再睇真啲，成個龍咁樣喎。 哦，係啊， 即係成個龍咁樣。 就係嗰啲鐵絲網。係 咯，成個龍咁樣，我心諗啊，使唔使咧？真係即係原來後屘再睇下睇下。唔淨止嗰條，前啲又有。你嗰個商場我唔知啦。嗱，如果係九龍塘啦，可能九龍塘嗰個商場啦，嗰、那個 我費事同佢賣廣告咧。 係啊，咁九龍塘商場嘅好多啊。跟住一般喺灣仔 的行人天桥， 嗯， 都有咁嘅设施啊， 系啊， 括住啊，括住叫设施啊。咁你其实反映个问题，即系话喂，我哋除咗头唔先我讲啦，去交嘢啊，太多人困住喺度两头腾之外。其实在市区都是我哋行道路都感觉 感受唔好 喺个笼入边喎。晚次 晚次咧已经讲咗，佢话上一次同邓翁咧 几年前，即系讲佢开始喺新界啲路啊嘛。 系 咁咧就起晒嗰啲栏啊，啲行人路。以前好多行人路咧是其实中环都系嘅，因为佢路窄啊。咁一般嚟讲咧，你唔会有任何嘅拦喺度拦住条路嘅， 系啊， 咁有时咧就变咗有啲车咧，即系唔啱，即系佢变咗可以轻轻驶上行人路就停一停车，咁然之后落车咁都会有噶嘛。而家唔系你起晒啲拦冇得喐啊，要落车咧就停低架车塞住后边啲车，咁然之后啲人落车啦，咁你知嗰啲大老细啊或者有啲细路仔佢唔理你噶。照样落车噶嘛， 系啊， 你以前咧就你都仲可以驶上少少行人路边。咁就唔會遮曬成條路，阻曬成條路。而家唔係啊，我話知你後邊啊，塞車你嘅事，我就停車落車，見到差人咪抄牌咯。即係嗰啲冇所謂噶嘛，啲司機抄牌咪抄佢噶嘛，老細俾錢啫嘛，啱唔啱啊？咁就係冚唪唥都冚唪唥有曬呢啲。 點解公民教育唔去講呢啲情況，要用一個咁樣硬規矩咧去制裁呢啲事咧？ 呢樣嘢我都唔明解嘅啦。 我聽知道有一段時間咧，就係因為試過有嗰啲巴士撞上行人路撞死人啊。 哦， 咁於是認為咧，為咗要防止呢樣嘢，我就發覺防唔到嘅。 防唔到嘅 喎。咁你一啲巴士或者大貨車咧，砰一聲撞上去咧，你有難嘅一樣撞。 你仲危險啲添喎，即係多一 樣撞冧你， 即係多樣嘢撞到個人。 嗱，你又講另外一個見聞啦。 嗯。 咁啊，好多公園裏邊咧。有啲長凳，啲長凳咧就中間一定會間開， 等你冇得瞓， 等你冇得瞓， 等啲露宿者趕住佢哋， 係咯， 趕住佢。 喂，何不唔單獨整張凳咧？做乜要整張長凳咧？ 長凳就容易啲搞。 哦， 梗系啦，因为佢而家嗰啲长凳系唔喐得噶嘛，伤死晒喺个地石屎度噶嘛，你一张张凳伤死你就好麻烦嘅。 哦， 你话一张长凳中间整嗰个嘢随时拆得噶，佢唔俾你，即系佢唔要嘅时候佢咪拆咯。 但呢个奇观 系可以拆噶嘛？ 呢个奇观咧，净系香港嘅啫。 系啊， 我喺我周游欧洲，喺英国， 嗯。 嗰陣時老家，英國係嗰啲長凳就長凳嚟， 美國都冇嘅， 美國又冇啊，冇喎。 同埋加拿大有，英國美國部分公園都有，就係長凳係有人可以捐嘅。係 啊， 你見過啦，你喺加拿大，即係嗰啲凳後邊有個名啊， 有名嘅， 後天賜贈。 係 係啊，咁你俾一般人咧，即係老實講，你話我哋要捐好多錢， 香港都有，就唔係好多， 好少好少。咁你應該開放佢捐啊嘛。 嗯。 其实嗰个背后嗰个理念就系 唔俾你瞓， 总之唔俾你瞓， 赶住啲老 嗰个社会好似连啲咁样嘅容忍度都冇咗。 冇啊！你而家好多嗰啲所谓露宿者好惯去嗰啲天桥底啊，都整晒啲嘢，等啲人瞓唔到。 系一整个三角， 系啊， 咁啊等 你冇得瞓，你想瞓地下都唔俾你瞓啦， 瞓落瞓 或者石春啊嘛，整晒啲石春喺度， 揞你嘅。要 瞓 覺 去做陌路人咪有得瞓咯， 係 做陌路人啊得， 咁啊做陌路人都冇得瞓啊嘛，唔俾糖食陰公，搞到 係啊陰公啊，嗰時唔俾糖食嗰陣，嗰兩日啫， 陌路人都係陰公人嚟嘅，都係 咁，但係佢即係至少有個地方可以即係咩啊嘛，即係過一晚啊嘛， 係咁你都係 嘛，你尤其去到落大雨啊，剩嗰啲好慘啊，大佬你唔同即係啊冬天都話凍都唔緊要，你落雨濕濕嗰陣時點教啊？系咪先？ 唔怪得咧，就系 好 多天桥咧，上高咧就一到夜晚咧，就好多纸皮箱咧，就系做咗咧嘅露宿者之家啦。 系， 但系好奇怪，点解啲露宿者又唔去露宿者之家咧？嗰啲政府俾咗地方， 同埋你可能 俾咗床嘅， 你未我唔知佢系咪每一区都有，又唔知系咪顺便。因為咧，以前我細個啦嚇，我哋你發覺咧，就喺呢個新田地街咧，就好多真係當街瞓嘅， 係啊， 深水埗又係嘅， 即係嗰啲直情佢直情當咗自己屋企嘅，佢間咗出嚟嘅，可以有佢啲雜物啊嗰啲嘢有地方冚嘅。咁朝早咧佢就冚住曬嘅。咁附近啲小販都大家好即係容忍， 相安無事啦。 而家我哋廣播道門口啊， 以前啊， 近時都有㗎，站站上高都有㗎。 站長喺度係嘛？係 有㗎，係 啊，即係、啊就是、有呢啲咁嘅，即係嗰啲樓梯底啊。咁、好啦，而家新嘅城市設計第一冇咗呢個叫騎樓底啦。咁啊冇咗樓梯底啦，因為全部搭 lift 㗎嘛。咁所以咧啲大廈附近啊，或者已經冇咗呢扎露宿者之家啦。咁、好啦，天橋你又趕住佢，咁你變咗冇咯。咁我唔知啊，系咪唔够嗰啲露宿嘅宿位啊？因为譬如话你系咪每一区都有咧？ 系， 如果你太远咧又唔掂喎，露宿者有好多根本就已经唔系话老人家嚟噶嘛，或者咁上，或者唔系老人家到啦，身体一定唔好嘅。你行九条街先去到露宿者之家，咪即系嘥气啦， 系 嘛？ 嗰阵时好似睇过一啲类似新闻透视啲之类咧，有啲人佢唔想去就系因为又系好多。啲規矩 限制 有幾多點？ 之後早就踢你走噶啦，一早 就叫你走咁樣， 又要執好曬行李。你去到 咁所以佢哋就唔中意咁，始終嚇、自由自在啊，所謂啊，喺個街邊又好，邊度都好，有個頭咁樣圍一圍咁樣， 我都唔知嗰啲叫唔叫，叫露宿者。 講翻 污糟喎，嗰啲 講翻天橋又係一個問題，呢個問題係。呢啲咁樣樣嘅妨礙觀瞻啊嘅措施咧，係咪日後咧可能會拆毀咧？ 我希望咧，好坦白講，你行喺條天橋， 唔係你 整曬啲籠，整曬啲鐵閘喺度。嗱，如果講衰啲一句啊，如果大家知佢點解要咁做啦，驚你掟佢落去啊嘛， 驚住 嚇。如果我真係要仲再做嘅。我都將嗰啲大教剪嚟剪一樣嘅啫，跟住、剪完之後，嗰個垃圾啊，就可以抌埋落去啊。 係啊， 其實一樣嘅啫，即係 冇教壞人啦，冇教壞。 我唔係教壞，我只 係你教啊，佢叻過你啊。 即係個問題就係、是、你防呢樣嘢嘅話，點解你唔追本溯源去解決個問題咧？ 點解唔解決問題？ 同埋你好醜樣啊！你咪冇見過一個叫世界性嘅或者國際都市啊？ 亞洲國際都會變成亞洲嘅困農都會係咪？ 乜、你自貶身價咯？ 係 啱唔啱啊？你即係自貶身價。 呢個大都會嚟噶嘛，一個大都市嚟噶。 即係你已經升咗做經理啦，咁你仲搭對拖鞋咁搭對木屐咁走去翻工，咁你係咪自貶身價咧？ 佢話佢話我係一個 IT 公司啊，所以中意著短褲著拖鞋咁樣啊，因為我哋而家要走尖端科技啊嘛，係嘛？ 咁但係你仍然咧係一個中環。是一个尖沙咀 湾仔， 仲系湾仔，仲系一个咧商业大都，商业大都会嘅 理工大学， 系仲有中大嘅二号桥啊， 唉， 哇，好似真系堡垒咁样，而家变咗， 系 核突到咧，你都 你有睇过啊？ 有啊，唔系打车经过都望， 我踩单车经过啊嘛， 都望到啦， 真系望到啊，整晒啲等喺度，哇， 咁你有冇望过红磡理工学院啊？ 之前就好核突，而家好一啲， 系 好一啲啫喎。 用设施网又好，用其他工具又好。 唔系佢有啲有辣嗰啲，好似防盗嗰啲 封晒，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呢个咧就感觉到咧系 监狱， 系啊，总之紧要过监狱咯。 总之丑样啦，讲 系啊，总之 咁你又冇得讲喎。你最初本来即系政府总部盘上开。个设计好好噶，即系开放啊嘛！而家哇，冚唪唥啲水， 可能佢 嗰度附近啊， 门上开设计嘅时候有三个字喺后边隐藏咗嘅， 系 门上开隐藏嗰三个字咧就你莫来啊！ 你要来， 但系佢嘅通道咧就系、是、准备你嚟喎， 系咁 原本个设计系咁， 原本系咁啫。都話啦，佢埋藏咗三個字喺啲泥土下面，可能即係好似阿王莽啊，要做皇帝嗰陣時候，教人又去掘下，掘咗個公仔出嚟啊，咁就哇，原來做皇帝嗰個人係咁樣嘅喎，有聖王嗰件喎。 咁如果咧香港係即係一個咁樣咧叫做困獸鬥嘅都市咧，因為樣樣嘢都係困住個感受。咁咧呢個咧好難開展出嚟 嘅喎，你背後嘅意識唔好咯，即係話你啲香港人係唔守規矩嘅，冇公共道德嘅，冇秩序嘅，所以樣樣嘢我都要防你。 你明白我要防住你，即是等于你啲以前我唔知而家点啦，因为好耐冇去过啦。你如果入到哈林啦，你揸架车入去哈林， 系啊， 间间屋都好似呢个监牢咁嘅， 系啊， 嗰啲窗咧有几个铁枝 啊。呢个美国嘅 纽约嘅黑人区， 黑人区 系咁咧，入过去就知啊，冚唪自己起嘅。间间屋自己起，咁啊所有铺头前面都有个铁闸噶，你要揿钟佢拉开个铁闸，你点啊？哦，帮衬嚟买奶粉，得等阵咁，然之后先至开个铁闸俾你入去。咁你即系你嘛，因为拆多拆多啊嘛，你咁你于是咧，甚至唐以前我以前唐人街都系噶，唐人街嗰啲门咧，纽约唐人街啲门三四个锁啦。 系 啊，你问阿雷玉卢伟你喺度留学，你就知啊。 而家好咗好多，而家 系嘛？但系即系话你表示呢个城市系好危险嘅，系冇信任嘅，政府唔信任人，人又唔信任人，大家你唔信任我，我唔信任你，于是我咪要防咯，系嘛？所有嘢要冚唪唥个锁锁住，所有呢啲可能出事嘅地方就冚唪唥起啲铁栏啊，起啲巴啊，起啲铁闸啊，闸住。 嘅气氛咧就引致啲人咧有恐慌嘅。譬如咧，我去过底特律， 系 咁诶，呢个城市咧就系、是、美国一个工业大城市嚟嘅， 借咗啦， 曾经咯、 啊，曾经，但系咧、你感觉到咧，到咧嗰个关防好犀利嘅，即系换句话讲咧，譬如我最简单，我要去南次，咁啊去南次咧，首先咧你要去嗰、那个新聞處 攞條鎖匙， 攞條鎖匙先，冇錯啦。攞個鎖匙咧， 跟住有冇問你攞身份證登記？ 有，一定 護照號碼，呢個護照出去望望先，登記咗先。 登記是個 driver license， 係最簡單嘅，嗰、那個叫做當 ID 噶啦。 係啊，有 駕駛執照， 係有 相嘅。咁跟住咧，你就要去到嗰個廁所度咧。厕所门口又有一张台 check 你嘅， 系 check 你究竟登记咗未？咁你咪又要出示嗰、那个 登记咗嘅 登记证明 啦，系啦。 咁至入到去，咁啊呢个感受咧，成个气氛咧就系、是、我嚟到底特律， 系 譬如我系旅游嘅， 当你贼， 佢当咗你系贼，咁我哋唔系贼嚟噶嘛，斯文人啊嘛，点解？要去到做到一个咁封闭嘅困兽斗嘅形态咧， 系啊，真系妥协啊， 真系顶唔顺喎。 其实香港有嗰啲即系大厦咧，入去要登记身份证，我都觉得唔啱嘅。 系嘛， 我尽可能唔去嗰啲地方。你而家系噶，好 私人屋苑啦，有啲都系 私人屋苑啦。另外有啲即系好巴闭嗰啲咩金融中心乜叉叉嗰啲咧，系啊，冚唪唥要登记。我做乜要？点解要登记呢？ 佢惊你炸鬼咗佢。 惊你就系贼，惊你就 系即系冇你个武器，即系当咗你系贼先。 唉，好啊，咁啊，听只歌先。林一峰唱嘅《走出走半日就到西贡》， 应景啊！ 应景啊！ 到西贡透透气 ，Oh yeah, yeah, yeah, yeah 蒙着眼霜呼吸，来让我的手指随便碰地球仪，知道哪里就去。明白这太奢侈，游行仍可以选择。不远处都可以找到山与水，忙碌追与赶，吸口气停下脚步，决心出走半天不算是罪。上山去，沙里去，出海去，趁今天阳光明媚，重新整理自己。都是失眠人，紧张灵魂，将不按照早收起，到西部。背后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75.51美元，賣出1876.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中期云量较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国泰裁减5300名嘅员工，电话旁边就请嚟国泰航空嘅一位仓务长啊 ，Cherry。 我哋真系好多员工系一份工打到老嘅，所以20几年嘅宾主关系咧，我系好重视，我系好珍惜。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公司会将我哋视为一个资产，唔好去离弃我哋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开心日报由10月19日开始有全新环节，开心10点半。开心日报每位主持都有份分享他们的开心事、搞笑事、难忘事和年往事。总之，继续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点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Halloween 万圣节去到深夜的时分，如果你撞到的话，一定是扮的。如果你怕的话，今个星期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我就会每一晚都会陪住你一起进入 Halloween。 Hello, Edwin。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落花生即是落花生，又即是花生。花生这种植物用途是很多的，不过落花生亦都是一个笔名来的，究竟是哪个的笔名呢？大家都认识的许地山，他是20世纪中国在大学开梵文科的第一位华人。香港人认识许地山是因为中学的时期大家都会读过《落花生》这篇文章。 许地山有黄胜教授为他写了本《绝望人生许地山传》，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卢伟联教授编辑了的《许地山卷》。小诗忆述1941年许地山在香港逝世，下葬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坟场。由于后人不在香港，那里一直无人料理，到了1982年，在南京的许地山太太写信来托我去看看情况。我找了很久才找到那个孤零零的青石碑，发觉碑下台阶因为年久失修塌卸了，我很难过。后来小诗的一位旧学生从事殡仪行业，默默收葺了那块墓地。 许地山在香港度过他一生最后的几年，为香港做了很多工作，他和香港的关系非常密切，香港人特别记得他，都很怀念这一位香港大学的好教授、大作家。 许地山的散文和小说别具特色，如果将他的作品呈现在你面前，不负盛名，读完你会说这个是许地山写的。许先生的散文和小说很有地方色彩，也就是所谓的异乡情调，还有他的作品之中人生思想、故事主题、散文哲理，全部都围绕在人生的意义、生命的寄托和落实之上。 这一种挥之不去的生命本质是许地山作品之中的一贯主题。 在这一篇名为《生》的小品散文里面，短短的叙述将龙舌兰和竹这两种植物展述了他对生命意义的争替所在。人生以服务他人为目的，做一个有益人生、有益群体的生命，还要默默而为，不会喧哗，亦都不会投诉。这个是许地山佛家的生命观。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许地山卷》，作者卢伟联，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讲下讲下咧，呢个时间咧差唔多最后一个段落啦。咁啊，讲困兽斗，梁敬国咧就开呢个题目嘅，有马恩赐同埋刘天赐。咁啊，梁敬国咧正话讲咗咧，我呢个困兽斗嘅情况啦。咁而家你又讲下你回翻去， 系回翻带先， 点样样？在这个困兽里面怎样样做这个郊外旅行呢？ 郊外旅行呢，其实那天 都不错的，因为又有季候风。 哦，有 季候风呢，吹下吹下呢，其实挺爽，因为一路行呢都很凉。还有因为季候风呢，啲浪打起上嚟，打落翻去嗰啲岩石啊，或者嗰啲沿海嗰度，哇，好靓啊！其实望落去， 应该东边喎，香港最东啊，东边。 因为你如果冇啲水打落啲石度，衬起啲白浪咧，就唔靓嘅。咁但系个问题，我沿途因为见好多唔同嘅我哋所叫嘅地貌啦landscape 啦，同埋咧，即系令到我都重新。脑海中嘅涌现翻我中学地理科学嗰啲常识啦，咁你即西贡嗰边最出名就系嗰啲六角柱石啊， 系六角柱石 呢、這个世界咩 物火石岩奇观 遗产啊，呢个遗产啊，咁但系我又有个感触，因为嗰个所谓个嗰度啲地方啲六角柱石咧，其实我中学时代读书读地理课嗰阵时咧，就话读到系哦点样形成咧，就系火成岩。一爆上嚟嘅时候咧，因为佢嗰种石咧有一种特别嘅物质，爆上嚟嘅时候，因为下边好热，呢度好冻，冷却得好快，咁啊形成一个六角形嘅柱体咁样。咁知咯，我知咁咯。咁跟住啲書本嘅話，香港邊度揾到啦？喺西貢咁樣，知道喺西貢揾到啦咁樣。咁跟住到你行山嘅時候咧，細個行山嘅時候咧，咁都見到噶，因為我哋行過咁萬宜水庫啊嗰度啊，冇乜大嘅感覺嘅喎嗰陣時。 哦，只不過你有冇去過 excursion 啊？即係有老師帶你 有嗰啲 field trip 啊嗰啲嘛。 field trip 係西貢亦都係熱門地方嚟㗎啦。除咗你睇呢啲。我哋叫 physical geography 啊，中文唔知叫乜嘢啦，即系嗰啲硬嘢啦，又去睇埋嗰啲叫 human geography 噶嘛，即系人文地理噶嘛，又去睇下呢个西贡市嘅发展系点啊，通常话沿住条公路发展啊嗰啲咁嘅嘢咧， 系嗰时好赚。 边度啱适宜做个铺头啊？ 系啊，又点样有呢啲农地又点样噶？点解由农地慢慢变成啊？喺一个公路旁咧就唔再耕田啦，就变成屋啦，由呢个路咁样啦。咁嗰个年代你睇翻嗰啲咁样嘅地貌，你觉得啊几好啊？系啦，有啲咁嘅嘢喺度咧。边有人咁特别去睇呢啲咁嘅石嘅啫？冇噶嘛。你行过见到，咦系喺 一碌碌喎， 又好似喺上堂嗰阵时学过咁样。跟住你有陣時遊船河，你知西貢嗰邊又係好多遊船河噶嘛？ 係， 咁你啲船行船往，其實都睇到噶。 嗯， 一笪一笪好大笪好大笪呢啲咁嘅六角柱石，咁、你都覺得啊好啊幾靚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因為唔知幾時啦，我唔知幾時開始啊點咗名啦，呢、這個叫做世界文化遺產啦。 嗯， 咁啊好多人去。 話香港咧曾經係一個火山口喎， 係呢個事實嚟嘅。 嚇，咁誒亦爆過火山。 嗯。 噴個岩漿出嚟、所以咧就形成啲六角柱石，同埋咧嗰啲唔同嘅地質層，咁呢個香港咧係一個好典型性嘅世界火成岩嘅岸邊， 因為香港嚟講呢個六角柱石或者係火成岩呢個咁樣嘅咧。其實在世界上比較少有咁大片啊， 係咁大片， 咁大片，即係唔係話成你哋其他地方冇，其他地方都有，但係我哋嗰邊比較大片，普遍揾到。咁但係我嗰陣時諗法，一點咗名之後，你知香港人都趁虛噶嘛，跟住咧就你又去，我又去，又坐船去，行路去，跟住有啲又爬，有啲又拍，有啲又影相咁連嚟咁樣，咁啊搞到有啲地方嗰啲石咧。通常就風化得好緊要噶嘛，有啲、就唔係咁穩嘅，好似曾經出過意外嘅都 係係。 咁我成日諗，喂，其實你有佢喺度，啲人去認識一下，譬如你上堂嗰陣時專心聽老師講多兩句，你都知道嗰啲咩東西嚟噶啦。因為地理個個都要上噶嘛，一般中學而家唔知係咪喎？ 係啊，唔係而家唔使， 而家得選 科 係啊。 咁你特登好似點樣，即係可以變成喺顯學咁樣啊？而家。系人都要識啊，系人都要去襯下虛啊咁樣，咁反為對嗰個地方反為唔係咁好，我自己覺得。好似嗰日去到，哇多人到咧，你有陣時真係，咁佢哋究竟知唔知嗰啲咩係東西咧？第一，佢可能知道，呢度景點嚟㗎，景點嚟㗎，一定嚟嘅，影翻張相先，有你冇你都，咁影完之後，佢唔知嗰啲乜東東嚟嘅喎，可能。 系咁啊！事实咧， 跟住又中意喺嗰度到处一游嗰阵时刻个名噶喎。 香港 冇啦，香港人话 我讲啫。 香港人咧就呢样嘢咧就 好啲， 就唔系世界上其他人 系 咁善良嘅，即系 系嘛？ 系一定系到处游噶啦。這個、呢个咧《西游记》啊，孙悟空啊遗下落嚟嘅。殘跡嚟嘅，咁尤其呢啲叫做世界性嘅有出名嘅地方咧，更加，都話咧，我哋祖國嘅人民，你夠膽去到呢個埃及咁古典嘅金字塔裏邊啊， 都要 寫低個名。咁我曾經親眼目睹咧，就係嗰個六和塔啊。 系啊， 六和塔木噶嘛， 系啊， 系啊， 六和塔上高嗰几层咧，嗰啲窗边咧， 全部都系， 全部都系， 铁画银钩啊， 就我写住边个同边个， 系 画个心喺度，即系有支箭咁样， 咪公字好多嗰啲， 系啊，真系咧， 以前啲公字， 你话佢手痕又得，你话佢咧。真系情到浓时又得，都唔知个咩事。咁呢啲咧，即系睇见好丑怪，即系呢个仲比咧嗰、那个困兽斗更加丑怪，系咪啊？ 点解咧？真系我都唔明噶吓。 呢、這个呢、這个咪心理就系、是、就 文化咯。 我哋两个人嚟过咯， 系。 啊！ 仲要喺呢度有个誓盟咯， 系啊，系啦， 系咯。 咁啊，喺一个历史嘅时刻，历史嘅地点， 系啊， 喺一个咁出名嘅地点里边咧，能够留下记印， 系。 咁呢个系几咁有意义咧？咁 哇，好有历史感啊！真系， 系啊，有历史感啊， 嗯， 即系有咁嘅感觉， 嗯。同埋公私不分咯， 系公私不分， 即系佢唔觉得嗰样嘢系公有嘅财产嚟噶嘛，唔识分啊嘛， 咁 呢个概念。 你个华山未啊？ 华山我未去过， 华山咧仲离奇，喺嗰啲地方咧好多咧有铁链、 铁索啊嘛， 铁索， 嗯， 个铁索上高咧本来就俾人扶手嘅， 又挑埋， 佢唔系挑啊，佢挑唔到铁， 系咯咁坚个嘢， 佢又揾一个。 锁 做锁， 哇！动真系恶， 将个同心锁咧就锁住嗰个铁链上高，咁抌条锁匙去，即系话你永远咧都 即系锁住啊， 锁住喺嗰度 嗰个心啊， 锁住咗嗰个两个人嘅永远在一起。 OK， 咁啊，当然咧呢个系好浪漫嘅一个谂法啦。但有冇谂过咧？呢个动作咧，真系影响到咧个观瞻。 唔系而家搞到啲小贩喺度卖锁啊，有嘛？ 好多， 啲财佬啊，铁 嗰个铁嗰个铁链咧， 系 锁到咧，满晒锁噶啦，各种嘅锁，但冇阿子同佢清理，因为咧开唔到嗰个锁匙。抌咗噶啦，除非咧要逐个逐个剪落。 你首先要赶走晒啲小贩先啦，系咪？你未人开始有人卖锁，个个都买个锁上面锁啦， 系 啱嘛？ 咁啊，中国咧最出名个万里长城，虽然系而家咧嘅起过，你去过啦吓，两位都去过啦， 去过。 万里长城嗰啲砖头上高，一样系写住， 系啊，铁画银 刀啊，到此一游， 系啊。 咁呢啲虽然即係浪漫性有，但係呢嗰个爱护公物呢真係 都唔止公物嚟。 咪条长城咁长寫唔晒嘅。 嗰啲 大把地方寫唔晒嘅咁多砖。 係咪 嗰啲其实直情係历史文物嚟㗎喎。即係嗱而家你话重新執过嗰啲就唔係话咁古旧啊。但我去嗰陣時候，我去嗰陣時係八十年代中，八十年代中嗰陣時冇錢噶嘛，咁嗰啲真係係咁樣係咁樣嘅， 哦， 即係明清留落嚟嘅。 磚頭係清朝， 呢個唔關錢嘅問題嘅。你去意大利都係嘅，意大利嗰啲佢係咁嘅喎，周地係咁爛柱爛石嘅喎，佢唔執嘅喎，佢認為即係呢啲叫古蹟啊嘛，有嚿石咁崩，嘣一声碌咗出嚟，咪咩咯？你自己唔好，你行嘅时候唔好踢埋佢咪得咯？ 系啊， 系嘛？即系佢认为要保留翻嗰个即系古旧嘅面貌啊，佢唔会帮你执靓佢 嘅。呢个我啊赞成嘅，所以有阵时咧，你感觉到嗰啲古迹，你将佢复修完之后，你话就话将佢变成佢以前古代原本嗰个模样啦。但系咁就变咗冇咗嗰种历史感噶咯，好似变成一个新嘅景点咁样。 同埋你唔回复翻原状嘅，即系等于而家好多我哋睇即系希腊嗰啲像咧，全部都系灰色白色噶嘛。其实原本唔系咁嘅，原本镶金铎金噶嘛， 铜 金噶，金光闪闪噶嘛。 我哋知道 啲佛像都系啦， 巴特龙神殿入边本来就系镶金嘅， 镶金镶银噶嘛。即系你嗰啲佛像都系啦，佛像尤其是中意镶金噶嘛，印度人好中意镶金噶嘛。咁后嚟经过咁多年，金就俾人刮埋出嚟，得翻个玉。个玉咪梗系得嚿石啦，梗系石啊，梗系灰灰白白咁嘅色噶啦。咁你点可能恢复原状啫？你冇可能系嘛？而家唯有咧就喺电脑就得啦。即系佢喺根据呢个历史文献嗰度写啊，边度金咁咪油啲金色落去咯，真系唔同睇法噶。呢个又真事喎，系嘛？咁甚至你意大利好大镬嗰啲咧，就 系 咩嗰啲壁画啊，或者嗰啲教堂嗰啲雕像啊，你要洗刷佢系好贵嘅， 系啊， 同埋好耐嘅。咁你见到一碰咗尘咧，灰灰黑黑咁噶嘛，原来你冚唪唥洗刷过晒佢咧，完全两回事嚟嘅。 是 完全不同睇法， 无伦噶嘛， 系即系闪嘅反光令啊，诸如此类后边，即系佢好在咧就意大利咁劲咧，就当时发现咗陨石啊，佢真系冇嘅，大到冇嘅， 咁啊系， 啊，譬如你希腊咧就埃及就唔掂啦，因为佢称含埋，所以埃及嘅嘢咧特别庞大，因为佢嗰啲冇石噶嘛。佢全部係嗰啲泥沙咁捉嚟噶嘛，所以你如果細啲咧，分分鐘就俾啲水啊、落雨啊，乒乒乓 乓沖咗， 所以一定要起到冇雷公咁大，係嘛？即係你睇到即係埃及嗰個建築啊，係有佢本身嘅條件噶嘛。 但係神殿裏面嗰啲像咧，都仍然有損毀喎。 一樣㗎，實有㗎啦。 嚇係咪地震啊？同埋咧喺 打仗啊，乜都有啦， 打仗啊， 人為啦，呢啲係 啊，落天風塊又有啦，總之咪閃電砰一聲都可以劈咗塊石落嚟啦。 所以咧，係啊，所以咧，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啊， 係 佢嘅文物咧受到人為嘅破壞， 係 即係 全世界地方咧都係受緊破壞嘅。 咁你冇計嘅喎。 唔係，不過我之所以有咁嘅感覺，就係話有陣時有啲東西咧，你反而等佢慢慢慢慢靜靜地擺喺度俾人哋睇咧， 嗯， 好過你真係點佢名，一點佢名其實係佢嘅厄運嘅開厄運嘅開始嚟嘅，其實真係 咁啊係啊，咁啊係啊，呢個係真。 因為你如果你譬如我頭先講翻嗰啲六角柱石啦，即係其實好多年㗎啦，我哋僆仔時代邊人理嘅啫，冇人理㗎。亦都唔會話整到懶靚咁樣，又整條橋啊，又整條圍個欄啊，咁樣去搞佢噶嘛。亦都唔會有人咁得閒爬上去啊。我亦都行過幾次，都唔會咁得閒去影張相噶喎，冇噶喎。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咧 你一變咗成景， 有介紹咁樣噶，有個好嘅介紹啦，搭條好嘅木嘅通道過去啊，驚踩腳踩爛佢啊，整個圍欄啊，跟住啲人咧遊人如質咁樣，又去呢個係影，嗰個又影啊，咁樣啊，你反為對佢嚟講咧，我覺得 係一種 破壞，係 破壞嘅喎， 殺風景啊， 殺風景啊， 講咗三個字。 咁呢個咧是必嘅啦，我哋話有景點地方咧，是必有殺風景；有風景地方咧，又必定有殺風景。這個咧不能夠 唔係最慘，而家你啲人去到咧，即係唔撩楞嘅地方唔去嘅，即係變咗你即係冇乜地方靜嘅。你問阿鄧達志知， 係啊，真係。 佢而家已經係啦，佢大眾去嘅地方佢唔去噶嘛，因為去過曬啦嘛，咁啊要去啲好撩楞嘅冇乜人去嘅地方，咁嗰啲仲係保持翻原貌原有嘅風味嘅地方。 係。 咁但係你而家 冇呢啲嘢。保留原有風味，越嚟越少啦。 越嚟越少。 譬如嗰個七星塔， 係啊， 即係元朗咧嘅香港唯一嘅塔， 最星樓係咪？ 最星樓啊！ 最星樓啊，係啊， 係啊，中喺新界唯一嘅剩低嘅塔，本來七層噶， 係又冇埋啦。 得打風可以咧，行雷閃電可以冇咗四層，係 咩？ 係啊，本來七層啊， 係 咁啊，唔知喎。 係啊， 係啊， 你問下。本来有个，本来系对住青山咧，系挡煞噶。当时咧系认为咧系嗰个叫做螃蟹地啊。 系， 哦，呢个做一支笔，做一个池。 嗯， 咁啊，支笔同埋池咧磨墨咧就顶住嗰个螃蟹地嗰只蟹。 系， 点知而家咧？而家你？点揾个池啊？ 填晒啦！ 唉，个池都揾唔到啦， 起屋村啦， 唉，好啦，咁啊，今日咧 风水老斩啊，破坏晒。 唉，今日咧讲呢个困兽斗咧，系有排都讲唔完嘅，真系香港地就真系困兽啊。 系 啊，呢个相关意思嘅。 系 咁啊，星期日咧就题目咧就叫做通识与对常识。 哦， 通识是什么，常识是什么，那文杰华、马鼎盛和陈泽明呢就一起讲，之后呢就我听的歌《心有千千结》，钟玲玲石修唱，哇，这个很久 了， 很 久 了，很久 没听过钟玲玲的歌， 是很久没听，之后呢新闻报道，之后呢就是那些年啊， 阿基哥 啊，佢嘅节目大家要听埋至好瞓啊，系嘛？咁啊，呢个礼拜广东广西就完结啦。 好， 咁啊，星期日咧，再朝头早咧，留心听吓。咁啊，下个星期再见。 好， 拜拜。 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扣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头， 世间爱意难求， 爱几深，恩义几厚，要自己感受。望着了千千爱愁，心有千千结紧心里已怀千千忧，心结千万愁。此爱使我苦沉恨悠悠，心有情意。